忙碌了一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喽。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魅力启辰，焕新出发，全新启辰 T90 领跑2017五星级安全碰撞测试，创历史新高。涿州东风启辰专营店诚邀您莅临品鉴，详询0312-366-9210。 959资讯快报。 9月6日，从中国教育部获悉，2012年至2016年，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中职教育、高等教育等各教育阶段，全国累计资助学生幼儿4.25亿人次，年均增幅2.05%。其中，全国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948.93亿元。年发放贷款由2012年的149.03亿元增加至2016年的263.21亿元，增长76.62%。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大力推进精准资助，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机制和认定办法，根据学生困难程度分档资助，花好每一分钱，改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充分尊重学生个人隐私，把资助工作做得更有精度，更有人情味儿。近日，河北省发改委、省网信办等9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全面加强电子商务领域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探索建立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核心的电商实名认证制度，落实实名登记和认证制度。电子商务平台要验证并记录开设网店的个人身份信息或单位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信息，并将相关数据定期更新，依法报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监管部门。电子商务平台要建立产品许可官方网站信息链接，开展电子商务网站可信认证服务工作，推广应用网站可信标识，制定加强电子商务领域维权制度和消费保护。电子商务平台和有关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健全消费者投诉举报、缺陷产品召回等制度，加强沟通衔接，及时处理回应消费者反映的问题。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See you.

都送去给你，苦涩的味道变了甜蜜。

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荷花锄头在肩上，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水里响，笑意写在脸上，恨意去相聚笑唱，人思绪在晚风中飞扬，

要低头，现实懦弱，权力蚂蚁需要伯乐，习惯他们冷落的颜色，同默默无闻到名声显赫，被嘲笑的我变成一路，他们俯首成为门徒，和小心翼翼忘记了目的地，迷失了自己，对不起、放肆大口呼吸，为什么不可以笑看了自己，对不起、嘴边说个不停，先把做好的计划去实行，当面对抉择的路口，再多脚也会被没收，到底谁能够笑得到最后，被嘲笑的话变成语录，他们俯首成为门徒， 反错累不累，爱单纯像